OK，时间到了，我先祷告。天父，求你祝福我们晚上这段时间查经。求你赐福你自己赐给我们的恩典，就是这个恩典的管道。我们感谢你赐给这个教会有这样子的恩典的管道，也叫我们善用这个管道，要教我们真的是每个人都能够领受恩典，也能够彼此施恩。祷告奉主耶稣的名求，阿门。好，今天我们还是看的经文蛮短的，只有七八九十十一十二，只有6节经文。雅各书5章7到12节，雅各在警告做生意人和富足人的下场之后，现在他这一段显然是另外一个段落。5章的第17节到第11节12节也是蛮有趣的。12节是要求提醒圣徒不要起誓，所以有一点好像有点突兀，会出现在那里，等一下我们会看。但这段经文特别是要求圣徒们要忍耐或者坚忍到底。他用两个不同的字来表达忍耐或者忍受，但意思都是一样。而且忍耐这个字或这两个字重复出现在这段经文里面，每一节经文都有这个字出现。所以这5节经文7到11节大概是描述就雅各来说，一个基督徒或在教会里面的圣徒应该有什么样子。忍耐是什么样子，为什么要忍耐，忍耐的目的是什么。如果我们还记得，其实这个是雅各书这封信从一开始他就很关心的一个主题。在第一章就提醒，要求接这封信的人要忍耐。我们也留意在这段经文之中，这个忍耐我们等一下会提到，是有一种末世论的预设立场。末世论其实就是这个是处在主已经来了，主还要再来的之间的人的应该如何活在主要再来之前的生命态度吗？应该这么说。OK， 好，我就请我们中间一位念7到11节，就用我们手上的那个教材的版本，和修本的版本。 好，牧师，我来念第7节。所以弟兄们，你们要忍耐，直到主来。看哪，农夫等候着地里宝贵的出产，耐心的等到他得了秋林春雨。你们也要忍耐，坚固你们的心，因为主来的日子近了。弟兄们，你们不要彼此埋怨，免得受审判。看哪，审判的主站在门口了。弟兄们，你们要把那先前奉主名说话的众先知做人人受苦人忍耐的榜样。看哪，那些忍耐的人，我们称他们是有福的。你们听见过约伯的忍耐，也看见主给他的结局，知道主是充满怜悯和慈悲的。 OK， 第七节有一点好奇，有一点 curious， 有点有趣的，就是中文也有翻译出来，有那个所以就表示这个跟前面那段经文有关系。但是你看下去，就是有许多注释书或者学者指出，雅各书的特色似乎是他从一个主题跳过来跳过去，好像并没有很延续性的逻辑。但是我认为我们之前看过来，我认为雅各是有他的思路的。譬如说他之前从第3章第4章就开始在处理教会中的一些纷争一些问题，而且他把这些问题都追究于每个人心中的苦毒吗？心中的生命原则出了问题，所以嘴巴会有问题，不能够看守住口舌，或者有人会很自大，自以为要当教师，或者以为自己很有智慧等等。 然后他再从教会中的纷争，讲论到我们，上一次看的，他处理的，两种人的问题，就是一种是在教会里面做生意的人，另外一种是富足人。我们有花时间讨论这富足人，很多人在思考，雅各为什么会特别讨论这些有钱的人，似乎不是他写信的对象。但我认为，如果你只要想要分辨说这富足人到底是基督徒还是不基督徒，不是基督徒，这答案是显而易见的。因为雅各说他们的下场是有那样下场的人，显然不可能是基督徒。但是我们上次提醒说，与其问他们是不是基督徒，而我们应该真正要问的问题是，这些人应该是在教会里面的人。也就是说，雅各仍然是在处理在教会里面出现的一个现象，就是其实在第二章已经出现的现象或已经出现的人，就是有来到教会中在教会里面聚会的富足的人，某一些富足的人。这些人显然就是他们有来聚会，人们也跟他们有互动，但是他们活出的生命和他们生命的结局，都印证他们并不是真正的基督徒。我们可以说他们是在教会里面的挂名的基督徒。然后今天的经文他说，所以弟兄们，你们要忍耐。就逼使我们思考这个所以跟之前的前面这段落五章一到六节，特别是讲富足人这个段落有什么关系。我认为这关系是相较于富足人，现在雅各讲话的对象是弟兄们，他说所以弟兄们 right， 相较于这些人，你们跟他们有什么差别？你们是要忍耐的人。如果你比较一到第六节关于这些富足人，他们在乎的是现今在世上的经营，会长锈的那些经营。在这个末世，特别提到他那个字，在这个末世他们只知道堆积钱财，甚至会堆积钱财贪财到一个程度，会亏负其他的人，会剥削他们为他们做工的人，等于从其他人手中夺走钱财。然后他们在世上享美好的福乐，好宴乐，享美福，好宴乐。然后当杀宰日子还浇灌浇养你们的心。我认为这个你可以从另外一个角度来看，这些人的特征或者特色就是他们没有耐心，没有那种基督徒等候主要再来的那种耐心，没有耐心。这种没有耐心就是世界上的人的没有耐心，应该是这么说。换另外一种方式，就是我现在就要有所有的福气，我现在就要享受，我没有办法等，因为我等了也没有用，我不相信有明天，所以我就是吃吃喝喝，而且我现在就要吃，现在就要喝，我现在就要得到满足，我要 instant gratification， 立刻得到满足。这个富足人从另外一种角度来看，不正是就是所有的人，世上的人，没有基督的人，没有来世盼望的人的生活形态吗？生命的态度不是吗？如果我现在有，我不享受，我就是笨蛋，因为谁知道有没有明天 ？OK， 因此在第七节的，你看到这些人的下场，弟兄们，你们看到这些人的下场是这样子的：这些没有办法忍受，要享受在地上今世的福分的财富的人，他们的下场是如此。所以你们要忍耐，不要像他们那样子。OK， 这个忍耐这个字有两个字在这段经文里面中文翻译是忍耐或者忍受，但其实他们的意思都一样。我认为尤其是在这里出现的第一个字忍耐，可能特别是指在不好受的状况之中或者在苦难之中的忍耐。 OK，所以我们可以回到这封信，雅各从一开始他就关注的议题，圣徒要在试炼中忍耐到底，在一章二到四节，我的弟兄们，同样他讲话的对象在这里， 一样是弟兄。这边的弟兄，你可以说我们现在可能会用弟兄姐妹，但是当时的如果弟兄们，希腊文是用复数的话，它的意思就是包括所有的人。OK， 不见得就是只有男性。我的弟兄们，我的弟兄姐妹，当你们遭受各样的试炼的时候，都要认为是大喜乐。所以我们你可以回到我们第一次查经的时候，我们已经查过这段经文。所以雅各预设他写信的对象是在受试炼的人，是在经历困难的人，是在受到经历苦难的人。不管这苦难是什么，不管是怎么样，受到各种试炼的时候都要是大喜乐，因为知道你们信心经过考验就生忍耐。 OK， 忍耐要发挥完全的功用，使你们能够又完全又完整，一无所缺。等一下我们会再看这段经文。这种忍耐，弟兄们的忍耐，基督徒的忍耐，好了，当然就非同世人们的吃苦如吃补的那种忍耐，咬紧牙关撑过去的那种忍耐。因为世上谁不会有困难，谁不会有困境，所以我们就必须要咬紧牙关撑过去。这个忍耐不一样，这种弟兄们，他要弟兄们有的忍耐不一样的地方在哪里呢？有没有人有想法？在经文里面就很明显，教材里面有提醒，但所以基督徒的忍耐和世人的吃苦耐劳有什么不一样？有想法吗？ 世人的吃苦耐劳比较像是，反正就是不管明天怎么样，我就是忍，就是做，就是做，就是生活很苦，也是因为为了就是要生存，才所谓这种的吃苦耐劳吧。 有的时候好像就是很无奈，很无奈，但是我就是要活下去。我就是要活下去，这也可以拍成电影，在某种程度也可以很激励，或者也许并不是那么的负面或无奈，因为我要出人天 ，right？ 我相信我吃苦，我有一天我现在付出代价，我会得到回报。但是世人的忍耐的目的或者原因，不管是怎么样，他的最终的目的，他最终的结局都是留在今世，都是要能够在今世得到回报。希望能够在今世得到回报。但是基督徒的忍耐则不一样，基督徒忍耐的目的和意义则是雅各说什么，直到主再来，直到主来。这个就跟我们在帖撒罗尼迦前书上次的讲到说，在各种帖撒罗尼迦教会在患难中在圣灵的喜乐之中领受了福音，然后他们等候主再来，是一样的概念，就是有这种忍耐，因为我们是等候那一位主，要来的那一位主。这个让基督徒活在世界上整个的，你说生命的那个味道嘛 flavor， 或者我们整个活出来的生活形态态度是完全跟世人应该是完全不一样。也就是说我们忍耐，但是我们知道我们最终要得到的那不会在今世得到。什么样的人可以有这样忍耐？无非是你只有相信有来世的人，也就是说只有上帝赐予信心的信徒才能够这样子的忍耐。 OK， 所以基督徒的忍耐是因为我们等待，而我们等待有一个非常明确的对象，而且是一位要来的那一位主。他已经来了，他还要再来。你可以看得出来，这种等待，这种忍耐就表现出我们整个信仰的总和。我们信的无非就是那一位已经来的道成肉身的我们的主耶稣基督。他如今不在世上，但是他还要再来，他要接我们去他那里。 OK， 这就是为什么认识基督是这么的重要。认识基督可以帮助你活在地上，忍耐的以一个基督徒的样式活在地上。为什么仰望基督，希伯来书十二章，那个是那么的重要。如果你不确切的认识基督，从他自己的话语中，从你教会的讲台上宣讲之中，从我们现在的查经之中确切的认识基督，你活得再辛苦，你活得再有耐心，你再能够忍耐，那个都跟世人的忍耐没有差别。所以我们应该问自己的问题，就是我是否忍耐，可以忍耐，确实忍耐，因为我等候我的主要再来，而且他快要再来。OK， 因为我是否因为我确知我的主必要再来，而且我知道他是谁，我认识他，我期待他，因此我可以在这个世界上，我可以忍耐，不管发生任何事，我可以忍耐。OK， 然后在这一节里面，雅各用农夫，所以他在从第四章结尾到这边已经提到了做生意的人、富足的人，他现在提到农夫。农夫是等候地里宝贵的出产，耐心的等着他得到秋林春雨。这应该是讲巴勒斯坦的农夫会熟悉的，学者说是在八月底会有一批雨，然后在春天的时候会有另外一批雨，就是这两季的雨对于巴勒斯坦那个地区的农作物是非常非常的重要。如果他们要有收成，就取决于这两场雨，这两个季节的雨，所以他们必须要等候。但是这种等候的特色是什么？这个农夫为什么会对圣徒，他们农夫的等候对圣徒有，对我们圣徒或对弟兄们有教导的作用？因为农夫的等候是有目的的 ，right？ 不是只是吃苦，只是咬紧牙关，只是为了要表现某一种很坚韧的生活态度，是有目的的。他们是要得到农作物，地上所生产出来宝贵的出产的。但是他们要得到这农作物，他们也知道他们必须要等待，等待什么？不是靠着自己的努力，因为巴勒斯坦或者犹太人的农夫知道，雨从天上降下来，那就是必然是从上帝所赐的。OK， 也就是说，这种等待的背后有一个预设，就是预设有一位上帝，要等待上帝按照他的时间和他的安排，等待我们要的好东西，而也相信上帝会赐给我们要的好东西。这种等待也不是那种 stoic， 就是那种我无所谓啦，我就是等，没关系啦，你看什么时候。这种等待是要等待一个好东西，而且那个好东西是我所向往的。就像农夫他要的是地上所生出来宝贵的农作物， okay， 我们也等待一个好东西，而且是我们要的，但是不是按照我们的时间，不是按照我们的意思，不是按照我们的方法，而相信这是上帝赐给我们的，他有他的时间，他有他的安排。 OK， 生命记十一章十二到十六节，应该也是收这封信的读者，或许大多数的读者，有犹太教背景的读者会熟悉的经文。 OK， 那边讲到说，耶和华你上帝所眷顾的地，从岁首到年终，耶和华你上帝的眼目始终都看顾这个地。你们若留心听从我今日所吩咐你的诫命，爱耶和华你们的上帝，尽心尽性侍奉他，我就必按时降下雨水在你们地上，就是秋雨和春雨。可以看出来，雅各应该是想到这节经文，使你们可以收藏五谷、新酒和新的油。OK， OK， 好。所以农夫是这样子等待 ，OK， 是有目的的等待，一种有预设上帝会后赐人恩典的这种等待，所以 你们也要忍耐。第八节，你们也要坚固你们的心，因为再一次主来的日子近了。我们之前有提到这封信呢，有一个特色，就是他似乎没有特别提到信耶稣，或者主耶稣这个字眼出现在这里之前只有两次，一次就在第一节，他说他是主耶稣基督的仆人；一次就是在第二节第一章，我们弟兄们，我们是信奉主耶稣基督的人。然后就在这里，主才在这里出现。但是，我们再回到，我们刚才读的那个《生命记》的经文，雅各显然是引用，引用这段经文，这是耶和华上帝、亚伟上帝、主耶和华上帝对他的子民以色列人说的话。如今他用这段话来劝勉教会里面的弟兄们。然后他提到要等到主，要主来的日子近了。然后之后他会提到主的目的。你听得出来，再次又一次，这种很理所当然、不需多加解释的三一论和基督论吗？也就是说，对雅各来说，他的哥哥拿撒勒人耶稣对他来说是主，就是耶和华上帝。你听懂我的意思吗？但是他似乎不需要多加解释。OK， 你们也要忍耐，坚固你们的心，因为主来的日子近了。所以怎么样坚固，或者这个字也可以翻译成奠定，奠定我们、你们、圣徒们的心、弟兄姐妹的心。所以第八节提醒我们，忍耐不是一种消极的坐在那里等，基督若等候总是有所行动的。之前也有提到，其中一个是坚固你们的心，奠定你们的心。这听起来就像是我们需要采取的行动， right？ 你们认为这个坚固心是，从雅各书或雅各这封信看来，你认为他是在讲什么？所以，从第三章开始，雅各在处理教会中的纷争，处理教会中会出现的问题。然后第四章的结尾，他处理教会中有一些人，这些人可能他的心智是非常想望世界的，对自己很有信心。他们会说，我们要到另外一个城去，在那里住一年做买卖，然后赚钱。明天怎么样？我们要去哪里？怎么样？怎么样？然后在第五章开始，他在处理教会中的另外一群人，这群人是可能应该是来教会聚会，但显然不是基督徒。OK， 然后现在他教导，他的弟兄们，提醒他的弟兄们，劝勉他弟兄们，你们要忍耐，而且你们要坚固你们的心。这，你认为如果雅各他是一个牧者，他在对一个教会的人，他在教导他们什么？而且这个跟末世有关系，要等候主要再来。或者我用另外一种方式问，这种忍耐和坚固自己的心，如果用我们比较熟悉的用词，这形容一个基督徒什么，在做什么？我认为这无非就是一个基督徒成 圣的过程。 Yes, Yes, 谢谢你。这是一个基督徒成圣的过程。我们上次讲到有提到，基督徒定义上就是等待的人 ，Right? We're waiting people. 我们总是在等待，也就是说， 从圣餐，我们之前有一次也有提到说，在圣餐的时候，我们彼此等待，但是我们真正等待的，在圣餐中等待的是那个每一次我们尝到那个圣餐的饼和喝到圣餐的酒，我们不会得到全然的满足，因为那个总是指向有一个全然的满足的那一日，就是羔羊筵席的日子，有一天我们要与我们的主面对面的日子。所以有一次我们的圣餐有提到说，其实我们的圣餐总是提醒我们，我们只要我们还活在世界上，我们的生命总是有一种缺席。我们虽然来到主的餐桌前，但是我们生命中只要你是基督徒，就有一种缺席，有一种缺残吗？可以这么说，因为主，我们还在等待我们的主，我们还要等待他与我们同在，他要接我们到他那里去。这里的等待也是同样的概念。基督徒定义就是正在成圣的人，圣徒。但是这个成圣也必然就是我们要等待，等待那最终的，或者用罗马书第8章的最终的救赎、身体的复活、荣复之冠，要见到主的那一面，那主的面的那一日。OK，所以这种等待不是消极的，一定是有积极的层面，因为我们不是坐以待毙。兼顾我们的心，这个跟之前，如果你把这个整个成圣，一个基督徒成圣的过程，应该有什么样式？成圣不是自己在那边在家里，修功夫修行，成圣一定是一种集体的，right？一定是在教会的处境之下。在有牧养的情况之下，在彼此督责的情况之下，在不断的听到，在不断的使用一切的恩典的媒介之下，坚固我们的心。OK，或者用那个耶稣他自己的话，他对彼得说：“你今天晚上会3次不认我，但是我已经为你祈求了，使你不至于失去了信心。在你回头之后，你要兼顾你的弟兄。这个兼顾，我们知道之后，在加利利海边，在约翰福音第21章，主耶稣告诉那个彼得说：你要怎么兼顾？牧养我的羊，喂养我的羊，牧养我的羊。”你爱我，你就牧养我的羊。这个牧养，我们当然知道，就是整个的教会的一个牧养和受牧养的整个的基督徒的成圣的生活，就是这个样子。OK，或者用彼得他之后自己的说法，在彼得后书第二章，我们之前也查经过。所以弟兄们，你们要更加的努力，使你们的蒙召和拣选被拣选坚定不移。坚固奠定你们的心，然后他之前你们实际的行这几样，他之前列出几个基督徒的美德，如果你们真的实践这几样，就永远你们就不会失脚。这样必叫你们丰丰富富的得以进入我们救主耶稣基督永远的国度。虽然你们已经知道这些事，并且在你们已有的真道上得到坚固，所以这是另外一个特色。坚固的心一定与真道有关系，一定与上帝的话语有关系。我还是要常常提醒你们这些事，所以你看到这个坚固的主耶稣为彼得祷告，然后坚固他的心。虽然他3次不认主，你会说按照人的标准，这种人是不可能得救，不可能有坚固的心的，他是最没有坚固的心。但是基督为他求，所以耶稣先兼顾彼得的心，然后耶稣再要求彼得要兼顾你弟兄的心，然后彼得他怎么样兼顾他的弟兄的心？透过牧养，透过提醒他们真道，不断的要求他们：你们要有盼望，你们要有信心，你们要操练这些属灵的美德，使你们的呼召和拣选确定。坚固坚立，所以，就是我们在读圣经的时候，第8节好像就是 雅各是不是在喊口号？所以你们要忍耐，你们要坚固你们的心，因为主要再来。那我们的责任是把这些很浓缩的使徒们所教导我们的，然后再用其他的经文去看，说这坚固的心，它不是只是在这里随便放一个东西进去，你们要坚固你们的心。圣经中提醒我们，提醒我们，我觉得雅各他也预设这些圣徒们明白他在讲的是什么。这是一个很积极的，一个基督徒成圣的，积极的等待我们的主要再来，知道我们在这世界上不会得到满足，因此更可以坚固你的心。我知道我现在不会，我所要的一切不会在这个世界上得到满足，但是正因为知道如此，正因为有来世的确据，正因为我知道我的主要再来，所以我的心更坚固等等。 OK， 这边也可以顺便提到一个问题，因为雅各似乎他的口气是主来的日子近了，似乎是他期待他有生之年他的主会再来，我们的这些圣徒们的主，他们所期待的主会再来，而这个期待似乎在新约之中重复的出现，right？ 你们的教材里面有一些相关的经文， OK， 所以是不是使徒保罗、雅各、彼得这些人可能都错误的等待 Parousia， 就是这边再来要来的那个希腊字，后来成为一个技术名词，就是主要再来的那个技术名词 Parousia， 是不是他们对这个主要再来的盼望是一种错误的盼望？因为主很明显的没有在他们有生之年再来，到如今2000多年后他还没有来，甚至有人会说，甚至耶稣他自己也错误的盼望他会很快的要再来。我认为我们的态度是，他们期待，他们非常迫切，初代教会非常迫切期待主要再来，也不排除主在他们有生之年会再来，但是他们没有一定说主一定是他们会眼见主要再来，你听懂我的意思吗？所以你很难说他们有错误的期待，但是我们应该看到的是他们有什么正确的人生态度吗？而这是2000多年后的我们时常忘记我们应该有，也许随着时间过去无可厚非，我们就会认为说，哇，2000多年过后了，主都还没有来，那应该也不会在我们有生之年来。所以你看得出来我们的问题刚好跟使徒们他们可能面对的问题相反，他们或许非常的期待在有生之年要看到，虽然不一定一定要，就是认为如果他没有来，这个主的应许就失落，那种就是错误的期待。Okay。 他们有这样子的热切的盼望，但是显然我们的是另外一个问题，我们会认为是我们会说主要再来，但是我们没有这个 Parousia， 对我们来说这个要再来对我们来说非常的抽象，不是吗？我说有点无可厚非的抽象，因为毕竟都已经2000多年过去了。但是如果我们主在世的时候他都不知道那个日子什么时候，我觉得我们毫无理由有这样子的 false 应该是那种假的伪安全感吗？也就是说那个日子，主的日子，主再来的日子不会在我有生之年再来。 You don't know， 我们不知道，没有人知道。 OK， 这也就是为什么这种等候对我们来说是这么的重要。如果我们都能够时刻的提醒自己，我们基督徒是等候的一群，等候的人不只是我等候，而且是一起等候的人。定义就是我刚刚说基督徒是等候的人，或者你要讲的更精确一点，基督徒定义是一群在一起等候的人。OK， 一定是在教会的处境中。或许我们就可以 可以，我们的生命可以活得更有基督的样式吗？OK，OK，okay. Okay, 到目前大家有没有什么问题或想法？好，我们就看第九节，弟兄们，不要彼此埋怨，免得受审判。似乎又有点，为什么要等待，然后不要彼此埋怨？也许一群等待的人比较容易发生埋怨，尤其是彼此埋怨。埋怨这个字，通常这个字，希腊文的意思就是发出怨气，甚至是那个，在马可福音7:34那里，好像就是耶稣，就是那个他要，他自己发出了一个好像那个叹息的声音，就是这个好像说不幸的世代，你们为什么要求神迹等等？只有在这里，这个怨气或者叹息叹气。有点不屑，有点不满的这种发泄是有对象的，而对象就是彼此的弟兄姐妹。雅各在这里说：“你们不要发出怨言，而且不要对彼此发出怨言，免得受审判。”是有点突兀，但是我想他的思路是，因为我们是必须要。忍耐的人，忍耐的等候的人，这样的人。不免会容易发怨言，OK，而且会容易彼此发怨言。但是他在这里提醒，如果你埋怨弟兄，其实就是埋怨上帝的审判。这个跟之前我们看到的经文4:12那边的逻辑是一样的。不要彼此论断，他那个字是不要彼此。他用的是更严重，我忘记中文。我们上次讲应该是怎么？不要彼此，看一下。和合本的翻译是彼此批评，其实比批评还更严重。彼此诋毁，好像是中文是，不要彼此的诋毁，right？人若诋毁弟兄、论断弟兄，就是批评律法。同样的逻辑在这里，如果你要彼此埋怨、彼此对有彼此不满，其实你就是在埋怨上帝的审断，不是吗？因为如果你埋怨的对象是弟兄，弟兄定义就是什么？他是上帝的儿女，是从上帝从上重生的人，是耶稣基督悦纳的人，right？是上帝称他为义的人。上帝已经饶恕了他，称他为义人，因为他儿子耶稣基督工作等等。但是如果你要埋怨他的话，其实他有不好，他有不义，他有什么不是，他没有办法怎么样怎么样，你其实是在论断上帝的审判、上帝的断绝、上帝的称你的弟兄为他的儿女，称他为义。你否认上帝的审断，你自己就要受上帝的审断，应该是这个意思，OK？跟4:12的逻辑是一样的。在那里，如果你论断弟兄，你就是批评律法。我们在那里强调，就是为什么会雅各在那里提出律法？因为你论断弟兄，就是你有自己的一个准则，你用自己的准则来论断你的弟兄。OK，你不是按照上帝的律法在论断你的弟兄。OK，好，我们之前也提到说，所以很显然的，这个不是在讲教会中的惩戒，必须要做出判断的，right？那个是要按照上帝的律法、上帝的话语。OK，保罗。在罗马书第14章也有讲到，你是谁，竟论断别人的仆人呢？他或站立或跌倒，自有他的主人在。同样的意思，你要论断你的弟兄，好像你的弟兄是没有天赋的；你要论断其他的人，好像这个人是没有主人的。 没有耶稣基督以他为主的 ，OK， 而且他必会站立，因为主能够使他站立。同样的，你论断你的弟兄，你抱怨你的弟兄，你的弟兄不够好，你的弟兄不符合你的标准，什么什么什么的，你是在论断，其实你是在论断你的天父。这种人你怎么可以叫他做我的弟兄？怎么可能收纳成你的儿子？你是不是瞎了眼？听懂我意思？大概，雅各的逻辑是这个。然后他说：“看啊，审判的主站在门口了。”这个很显然，应该这个审判的主也是回到第四章十二节的那边讲到说你只有一位审判者，只有一位立法者。然后现在是这位审判的主已经站在门口。很显然的是，之前前两节所提到的是那位要来的主，同一个人 ，right？ 他是要来，他要审判，而且审判谁？所有的人，基督徒、非基督徒都要受审判。OK， 所以审判的主已经站在门口了。这个事实应该规范弟兄姐妹，我们每一个人的我们的言行举止，你的说话，你在抱怨人，你在发出苦毒的时候，审判的主已经站在门口，这个应该规范你说的话的内容，你的言行举止，我们与彼此的互动。我们等待一位主，我们再加强，这位主是站在门口的审判的主，他要再来的那一位。OK， 立法者和审判者只有一位，他就是那拯救人也能够毁灭人的。你是谁，竟敢评论你的邻舍呢？是在第四章雅各讲。第十节，弟兄们，你们要把那先前奉主名说话中先知说能够受苦、能够忍耐的榜样。何修本把能受苦、能忍耐分成两个，但是那个希腊字可能是讲同一个概念，就是忍耐受苦。但我觉得这个翻译也 OK， 能受苦、能忍耐，能够忍耐受苦。所以为什么他们要做我们的榜样呢？这些先知，当然我们很快的就可以想到哪一本书、哪一章。我们之前还查过那本书，有列出很多信心的榜样，而且他们的都是受苦，还没有得到所应许的，都在仰望那个未来的城的，不是仰望今世的，都是盼望那眼见还无法看到的。希伯来书十一章 ，right？OK，、okay, 显然这是同一个概念。这些信心的榜样，现在雅各要求我们，要求也要看这些人，尤其是这些奉主名说话的先知，很有趣。他在这边特别讲奉主名说话的先知，也许因为想到奉主名说话的先知是特别需要能够忍耐受苦的人，因为在旧约里面似乎都是如此，我们的主也是如此，是能够受苦、能够忍耐的榜样。这些人的特色或特征就是什么？用希伯来书的，再用希伯来书十一章的，都是他们有信心，都是有那个未见之事确据的。信心就是相信那你眼睛还看不到的东西，信心和眼见是相抵、相反的，所以都是有这种信心，基督徒的信心，神赐予的信心，而且在地上还没有得着应许的人。来，再一次，就是这特色就是已然和未然，你可以用在这个应许上面。我们已经得着应许，但是我们还没有得着应许。你必须要有信心才能够忍耐，因为凭着信心，你那还未得着的那个所盼望之事的、所未见之事的那个，对你来说，如果对有信心来说，比你眼界能够看到的那个会朽坏的、会生锈的、会被虫蛀掉的东西都还要真实。 但是如果你对这种没有信心的人讲，他会说你是无稽之谈，你们是很愚昧的。但是对你我来说，有信心的人来说，这个就是最真实的。因此我们可以忍耐，因为我们知道我们现在还得不到，还摸不到，还闻不到，还抓不到，还看不见的东西，那个才是最真实的。而且我们将要得到，但是我们必须等。而先知们就是这样子的人。他们都是因为信心获得了赞许，但是仍未得到所应许的。希伯来书的作者这么说。而且上帝是为我们预备更美的事，若没有我们，他们就不能够达到完全。完全这个概念，雅各书也有出现，等一下我们会再讲，是在第一节就有出，第一章就有出现了。在第十一节，看到那些忍耐的人，我们称他们是有福的。在一章这个概念就已经出现了，不是吗？一章十二节，忍受试探的人是有福的。OK， 忍耐的人，我们称他们是有福的。如果我们想起刚才我们所讨论这个忍耐，这个基督徒的忍耐所包含的概念，就是忍耐是有目标的，很确定的目标，很确定的目的，很确定的最终的结果，我们就可以理解为什么忍耐人是有福。因为忍耐的人，他们会达到上帝所赐给他们的应许、福气、福分，田里生出来的农作物等等。就此来说，忍耐是基督徒得到福分必要的手段，必须忍耐才会有福，也许是这样解释吗？而这个手段忍耐必然会导致确定的结果。确定的结果是什么？雅各书在第一章三到四节，因为知道你们的信心经过考验，就生忍耐。忍耐，忍耐怎么样？让你有个好的个性，让你能够就是很有耐心，做一个有耐心的人。No， 要让忍耐发挥完全的功用。什么功用？使你们又完全又完整，一无所缺。我们之前提到这个，无非就是讲到我们最终的地步，不是吗？那个完全，我们之前有提到 plural 这个字出现在新约里面的时候，通常都讲到一个目的的达成，使你们又完全又完整，一无所缺。这个一定是讲到还未在今世不会有一无所缺，不会有完全，但是我们会达到这个，因为我们有来世，因为我们的主要再来。因此忍耐的人是有福的，因为忍耐的人正是透过忍耐正要得到这样子又完全又完整一无所缺地步的人，就是这样。所以基督徒的福分，以此来说，与世人的所追求的福分是全然不同的。我们的福分是现在眼睛看不到，手摸不到，也现在在今世你也得不到的。但是透过检视你自己，你自己追求的是什么样的福分？是这样的福分吗？知道你在今世不会全然得到，但是因为知道你会得到这个福分，而你在今世是活着，是非常 blessed 得祝福的生命，有圣灵喜乐的生命，因为你向往基督，所以你心中有说不出的大喜乐的这种生命，这个是你追求福分，还是你追求福分其实跟世人所追求的一样，只是你认为也许你信耶稣可以帮助你得到其他人也要的东西，更快一点，更不费力一点，更免去痛苦一点，是这样子吗？用这个来检视 你追求什么样的福分，你是不是经过忍耐，明白你必须要经过忍耐，经过试炼才会得到这个福分，而有大喜乐，因为知道你最终的结局，因为知道你所等待的主，你确实认识他，你知道他是什么样的一位主，还是还是你追求福分，说实在跟世人所追求的没有差别，只是也许你用一种比较属灵的方法。 OK， 你们听过约伯的忍耐，也看见主给他的结局，知道主充满怜悯，只是充满怜悯和慈悲的。比较有趣的是，如果你读约伯书，我不知道你们会不会认为约伯是特别忍耐的人。他的忍耐似乎是有点那种我们之前讲的那种出不得已的 ，right？What could he do？ 他能做什么？好像不得不忍耐。但是也许就是仔细看那个约伯，在你们的。约伯甚至会咒诅他自己出生的日子 ，right？ 他其实嘴巴说了很多话，但是约伯他也会说：“我知道我的救赎主活着，末后他必站在尘土上。我这皮肉绝末之后，我必在肉体之外得见上帝。”等等。也就是说，约伯在他的那种苦难之中，是的，他有发怨言，是的，他会跌倒，是的，他会说出很苦毒的话，但是他从来没有失去那个信心。所以我觉得雅各在这里讲到约伯的忍耐不是没有原因，而且约伯的忍耐是最后有好的结局的。也看见主给他的结局。原文其实很简单，没有主给约伯给他，就是主的结局。这个结局也可以说，也可以那个字也可以翻译成目的。Telos， 一个事情的结局是 Telos， 一个事情的目的或 purpose 也是 Telos。 我觉得都可以，主的目的，主的结局，主要的主所赐的结果，知道主是有怜悯和慈悲的。我们知道约伯的结局是比之前更多，主所赐给他的比之前更多，约伯记42章那边提到。而且约伯的他的故事是他的结局是在他有生之年就已经实现了 ，right？ 但是约伯是一个什么？他是我们的，给我们做什么？做一个榜样吗？是。他的整个生命也许就是一个，或许可以在某种程度，就是每一个基督徒都会经历的过程。也就是说，上帝所赐给我们的，我刚刚说是我们所要的，也是超过我们所求所想的。我们若经历试炼，我们若经历苦难，我们上帝若从我们手中夺去他所原来赐给我们的，将来我们要得到的，他的美善，他的怜悯和慈悲，他的最终的用意或者结局，跟他所赐给约伯的是一样的，比先前更多，而且多出我们所求所想，而且是眼见的。你听懂我意思吗？就是约伯记，我觉得我们读约伯记的时候，我们虽然还没有查过经，或者还没有讲过道，但是约伯记它整个的故事，我认为如果你 我们把它读成说，哦，我们经历苦难，我们在今世也要像约伯那样得到比之前更多。我认为我会，尤其在基督已经来了之后，我们要等到他再来的这种活在末世的基督徒，这样子看约伯记可能会有点失真。但是呢，主要的用意仍然跟约伯，他所得到的是一样的，要告诉我们将来我们所得到的，主所要给我们的结局是比之前更多，而且多过我们有所求所想，而且是眼见的，眼睛可以看得见，更真实的，比约伯最后所得到的更真实。Right？ 眼见、荣福之冠、复活得荣耀的身体、永生等等，与我们的主同在，直到永远。我们今天是在这个晚上，哦，已经56分了。我们今天在这讨论，我知道我讲话讲很多，但是如果你认为我们今天所讲的就是很抽象，跟你没有什么关系 ，I feel sorry for you。你也应该对你自己感觉很可怜。如果我们今天所讲的这个未来的这个要得着的主所要赐给我们的主的用意，主要所赐给我们的这个目的，就像约伯他所得到的比以前更多，而且这个对你我来说是更真实的。如果对你来说不是那么的真实，你会觉得啊，那有点抽象，我不知道诶，那个太可怜了。Why are you a Christian? 你干嘛要做基督徒？你听懂我的意思吗 ？Right? Yeah. So, OK, 好，我们看最后一节，今天的12节，谁帮我们念？ 我来念12节，我的弟兄们，最要紧的是，不可起誓，不可指着天起誓，也不可指着地起誓。任何事都不可起，你们说话是就说是，不是就说不是，免得你们落在审判之下。 OK， 显然这个，我觉得雅各他一定有想起耶稣他自己的教导。在马太登山宝训那里有教导，然后在马太福音23节也有类似的教导。但是稍微有一点不一样的，学者们有指出，雅各的他在这边讲的似乎比耶稣所讲的更绝对，因为他说任何事都不可以起 ，OK， 似乎讲说任何的发誓都不可以起。但我觉得我们这边还是要 qualify， 还是要读入，就是雅各在这里没有多加解释的，就是雅各。应该很熟悉生命记，他知道生命记10章20节。生命记、利未记，当然利未记，有直接的讲说不可指着我的名起假誓，亵渎你上帝的名，因为我是耶和华。那个是禁止，以色列人指着上帝的名起假誓的禁令。但是他也熟悉。生命记第10章20节，10章20节说，你要敬畏耶和华你的上帝，侍奉他，紧紧跟随他，奉他的名起誓。所以我认为雅各在这里讲说任何事都不可以起，任何事都不可以发，是特别讲要用耶和华上帝的名来佐证自己所说的话或自己的行为的这样子的誓言。所以不要指着天，不要指着地，不要指着祭坛上的东西，不要指着祭坛在那边，就像耶稣在那边讲，耶稣在马太福音23章所讲的，这种用以耶和华上帝的名来佐证你自己的言行举止的这种事，你都不要发，因为你做什么就做什么，你说什么就是什么，你不是什么你没有做什么就没有做，你说不是就应该不是。Right， 所以我不认为说那个雅各书5章12节抵触我们的信仰告白，信仰告白22章整章都在讲说有合法的启示，而且我们应该要启示，那种启示是关乎敬拜上帝的 ，right， 或者生命记10章20节的那种启示， 我觉得雅各并不是禁止这样子的歧视，但是用耶和华的名来佐证你的言行举止，我靠上帝的名发誓，我绝对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这种事你不用说。那我觉得我那种喜欢歧视的人，自己也知道他自己说话并不是很可靠，所以他一天到晚歧视，不是吗？Right. 这里特别，也许这节经文确实是看起来很突兀，但也许跟雅各的思路还是有关联的，因为启示就是跟口舌有关系，与主要再来有关系。一个就是启示就是关乎你说话，你说话如果不可靠的话，你也许就会觉得你需要靠启示来说服其他的人，甚至说服你自己。OK， 或者你说话总是你没有学会是就是，不是就说不是，很会凹，很有说话的艺术，很会讲话的人，也许这也是你的问题，因为你很难说是就是，不是就不是。对我们来说，其实这种很多的方式，表现出来，有的时候是扭曲其他人的话语，明明其他人的意思是这样，可是经过你的解释，经过你的讲法，就变成是说成不是，黑说成白。OK， 所以也许雅各在这里提醒的就是，不要说话太会说话，不要靠着这种启示这种工具来叫人家相信你讲的话，或说服人家你讲的话，因为你的说话应该是就是，不是就不是，因为主要再来，他要审断一切，你口中说的一切话句句都要供出来，在审判的日子，而且要凭你的说话定你为义或者定你有罪。你再发誓也没有用，而且如果你发誓跟你说的话不一致的话，那你就是罪上加罪。记得主要来，审判的主已经在门前了。OK， 大概我想大概是这样。大家有没有什么问题或想法 ？OK 吗？佩仪 OK 吗？ 我是很想问前面的，可以吗？ 好好好，请说。 就是那个你那边，就是你们听见过约伯的忍耐那一段，你后面有说怎么忍耐的地方，你是引用约伯第三章一节，可是我怎么看都兜不起来耶，我不太懂为什么那边要特别引用这个。 哦，因为如果记得没错，约伯第三章一节，他在那边咒诅他自己出生的日子，好像是，是不是那一节？ 对， 对啊。所以像这样子的人，我们不会说他是，好像他不，似乎不是我们忍耐的榜样吗？我只是在这个意思，那只是一个例子，就是他这种言语在整个过程中，他不断的有这种出现的充满苦毒言语，所以我们会说为什么雅各会用他来做我们忍耐的榜样。但是也许这种言语是的，我们也会有这样子，我们甚至有会那种彼此抱怨的倾向。 OK， 但是约伯他显然他从来没有失去那个最基本的信心。对，好，其他人 OK 吗？人都 OK 吗？好，OK， 我们今天时间已经到，我就请一位带我们做结束祷告。谁带我们做结束？博瑞，你要带我们做结束祷告吗？好，谢谢。 好，那我们一起祷告。天父上帝，感谢你，让我们在此 来读这一段的经文，主求你就帮助我们，帮助我们正式可以认识你，帮助我们正式在这个真道当中可以学习，可以成长。主也求你恩待，帮助我们今天就将我们所学所听到的存在心里，思想就得益处。我向你献上感谢，也求你恩待，赐我们今天晚上有个好的休息。我向你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 阿门。 拜拜， 谢谢，晚安。 晚安， 晚安， 拜拜， 拜拜。